大街62号0225805102和5805103。以上是广告时间。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集千秋中医所长，汇万古养生之法，扬天地正气洪德，创健康长寿之理。自然孕育生命，生命源于自然，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自身开始，遵从自然健康法则，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的真理，认真呵护自己。生命由天赋，健康需有礼，健康有礼，造福百姓人家，健康有理，有理的健康。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理》。 对呀、啊， 除非你在真空的实验室当中哈、啊。 哎，在实验室当中，也不一定就安全，也不一定安全，是不是、啊？所以把它研究透了，尽可能的，别说100%， 对， 尽可能的。把它研究研究精了， 对， 为社会造福， 对，这需要一步一步的哈， 一步 一点点的，积累啊， 对， 只要你有这个意志哈，有这个意愿，有这个执着劲儿啊， 你不这样吧，你不能做事儿， 对， 是吧？尤其是你像我碰到多少困难呢？ 就是， 是不是？ 那这么多年哈， 这么多年，那就停着。我们第一次创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纳税怎么拿？应该是什么呢？我交的税越多，我的价值越大。你交税多，为啥价值大？因为你交的税多，国家有钱了，国家有能力了，国家能兴旺发达了，咱们每一个人才会过好日子。 对， 这个国家完 叫贡献哈。 对呀、啊，你说你现在你看那伊拉克，你说整天战火连天。人呢、四处去逃，你看那个叙利亚几十万难民无家可归，到处去窜。那你说国家不行了，你个人哪有幸福啊？ 对呀、 是吧、哪有安定啊？ 有国才有家嘛， 有国才有家呀。就包括不让我说治病了，我搞中药治病，你让我说吧，所以我就找出来一个14天去根的，一个30天去根的，他还能去根，我还说保健干啥呀？我就直接搞中药了，多好啊！是不是？就这么的，结果这30天的也不行，14天的也不行，都给人吃住院了，这是没招了。就这么一步一步，今天就我讲这些东西，那是都不知道我下了多少心血。那可真是，就做梦啊，他都想这些事儿， 就是整个这十多年， 就想这一件事儿了， 哦， 就研究这一件事儿了， 这叫十年磨一剑呐。 哎，对了，要不然啊，就领不丁的就会这个了，就能讲这个了，是不是？就别人讲不明白的那个，我都知道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敌我矛盾，什么内部矛盾，是吧？这什么叫内因？你搁哪来的？就是研究，边研究边实践，啊，边悟边学，自己形成一套理论，总结一套方法，措施。 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内因综合平衡。 开始先哪有啊？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这么形成的，这个形成一套内因综合调节平衡理论，你看这也叫70来岁的人呐，那给那老百姓讲课，那一讲那一站就一上午啊，

这样的话呢，就开始人为的制造抗生素。那个时候并不知道抗生素应用以后病菌病毒它有生命，这一点忽略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对， 这个不是要压迫它，是要消灭它。你看他眼睛都瞅不见那小东西，他还非常有智慧， 他就玩命的反抗哈。 对呀、啊，他就自我防御，自我保护，然后不断的逃避你对他的消灭追杀，然后不断的变异，不断的产生抗性，这就是他的生存本能。 就像你说的狼和鹿一样，有了狼，把鹿才能训练出来哈。 对呀、啊，你看这就是 有了抗生素，才把这病菌病毒。这可能也是他生存的这个法则，他必然要 把就把他鼻的变异了，把他鼻的， 对， 我不变异，你们就把我灭亡了，灭绝了， 对， 我必须变异，结果呢，我们造抗生素，跟不上他变异，是吧？你十年才能研究一代，生产一代，人家变异两三年，是吧？两三天，几个小时， 说不准哈， 人就变了。说这就变成一个徒劳，然后回过头来拿他一点办法没有了，这个主要矛盾没解决， 永远是被动的哈。 对啊，哎，当时这个受伤的感染的那个士兵一用上确实有效了，但是祸根留下了，因为把国防军消灭了，是吧，把天敌消灭了，然后就后患无穷了， 对， 就再也无药可医了。 他可能不是说马上显现出来的、啊， 对，导致了今天病越治越多， 越来越难治， 越来越难治，导致了看病难，看病贵，是吧？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得明白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对， 什么叫平衡？是吧？我们眼睛看不见的这些物质，它到底存在不存在？它是以什么形式存在？ 这是铁律啊， 对，是吧？就这些东西都搞不清楚，就大量的造抗生素，是吧？就造西药，能解决自然生态平衡吗？ 背道而驰哈。 对，所以呢，这都是人们的主观意识。 对， 你的主观意识，你代替不了客观的现实， 对， 就像人们养鹿似的啊，把狼都打死了，这是你的主观，打死之后发现出问题了，那个为什么我说这个有益菌，它的功能，第二大功能是天敌的功能，道理就在这儿，它不是治病的功能，是一物降一物的功能。 它也不是简单的这个药物作用哈， 对，它不是药， 对， 它就是相生相克，这个一物降一物，它保持自然微生态平衡，就好像那个狼和鹿和草，它保持平衡， 微妙的平衡， 你要把狼消灭了，就一切就不平衡了，道理都是一样的，这个平衡不是我们主观臆断啊！我把狼消灭了，我就科学，我科学就把什么都解决了。这个科学如果违背了自然法则，违背了自然规律，这个科学的后患是无穷无尽。 对， 也包括我们今天造的枪炮、原子弹， 对、 这都是科学。但是，一旦有一天，这整个人类就反目为仇的时候，开始动用原子弹的时候。整个地球毁灭， 自我毁灭了， 自我毁灭， 这就是人祸， 这就是科学最后导致毁灭， 自作自受啊， 它打破了平衡的时候，它就自然毁灭了， 对， 就自我毁灭了，所以我说科学是好东西，是好事儿，但是如果你违背了自然法则的时候，它就变成坏事了，你比方说农药，你把农药一用上，你看不长虫子，水果，这个蔬菜，是吧？都不长虫子，你说这多好啊！可是违背了自然法则，是不是？这虫子是不能完全消灭掉的。 对， 你要把它完全消灭掉了，就像把狼消灭了，

就指着他俩放牛，他父亲脑血栓，上学了，来钱道没了，饭吃不上， 哦， 所以，说谢谢你们，这个我们一辈子都不能忘记。就这么的呢，这个司机就没办法了，他也没办法了，是吧？因为上学了，这吃饭的钱没了， 嗯， 回来了，告诉我去不了，上学了。就没人放牛了，这一家人这个吃饭的来源没了。哎呀，当时我听完之后，我说这事儿怎么都让我赶上了呢？我说这个不知道也就那么地了，你说你这一知道， 嗯， 这就闹心了， 就同情了哈。 哎，就心里就不行了。 嗯， 你看俩孩子学习那么好， 嗯， 我说我认了，因为我们刚起步。这个工人开支还困难， 哦， 是不是 销路还没打开呢哈， 没市场没做呢， 哦， 是不是， 嗯， 还没把市场打开，原始积累还没有，哎，银行贷款还没有，因为我们一起步，刚一起步就碰到这孟林泉嘛。 这个很多企业在这个创建的时候都需要这个贷款哈，都做这个， 因为我们呢厂房不是自己的，没有抵押物， 哦， 是租赁部队的， 哦， 所以就把就带不来这个钱， 哦， 嗯，这个搞饲料呢，那点钱呢都在市场里压着，建厂房用那个钱， 哦， 打市场这钱就没了， 就白手起家， 哎，这是白手起家，这是从零开始，所以吧，没有能力 地方多着呢哈， 哎，没有能力帮这个帮那个， 嗯， 但是呢，你又碰到了，又没有办法说，那咱就别管了，就觉得。好像不负责任，说这俩孩子一月能挣450， 哦， 哎，他俩一个月挣450， 放牛， 哎，给这个给别人家那个养奶牛的放牛， 嗯， 我说你去，每月咱们给他500元生活费， 哦， 给他500， 嗯， 嗯，完了让这俩孩子上学，把这500块钱给这司机拿了，他就回去了， 又去一次， 又去了， 嗯， 去了跟他母亲一说，说这回你去吧。这俩孩子都去吧， 嗯， 生活费钱也我们出。当时把这500块钱交给这孩子母亲的时候，他母亲呐，那是放声的哭啊， 嗯， 他说天底下怎么还有这样的好人呢？是不是？ 嗯， 有病不要钱， 嗯， 要么上学不要钱，生活费还管我们，他妈就那就受不了了，啊，那放声哭， 嗯， 啊，天底下。真有这样好人吗？ 就是， 哎，这后来吧，他母亲说，那就那么的吧， 嗯， 别两个孩子都上学了，去一个吧。你们刚起步啊，你们也不容易啊。 哦， 哎，你们要是可怜俺们家，你让我们那老大呀，上你们去上班吧。 哦， 嗯，这个老大，就死活不让上，老大在高中。 哦， 哎， 他还想上学。 老大想上， 哦， 他母亲就死活不让， 嗯， 就这么的，这个小的上学了，这老大呢，就上我们这上班来了， 哦， 到咱这公司上班来了， 嗯， 这个小的上学之后吧，他就把这些事跟老师说了， 哦， 没有，这一下就把老师感动了，原来学校吧，嗯，不让上学是因为连学大费都交不起， 嗯， 交不起。这老师呢就把这事跟校长说了，说现在还有这样的企业，还不光管学杂费、书本费， 嗯， 生活费还管，这把校长也感动了。校长说，那就把他们的那个整个书本费、学杂费就全免了吧， 嗯， 这不咱们是搞教育的， 对， 是不是？ 嗯， 就这么的，这个王志伟上学了。上学之后吧， 嗯， 你看他都2年没上学了。半年他又考第一， 哎，这孩子也争气啊， 人家说这孩子， 嗯， 就说这个他聪明，哎，过去有一句话叫太聪明的孩子不好养活， 对， 过去有这么一句话， 确实是， 啊，嗯，是不是他就应了这句话， 嗯， 你看到学校吧，就都2年没上学，他还能考第一， 就是， 哎，之后呢他就得个阑尾炎， 哎， 得个阑尾炎， 嗯， 得阑尾炎我不知道，这个叫祸不单行，福无双至， 祸不单行， 祸不单行， 哎是 啊，你说这刚上学啊就得阑尾炎，得阑尾炎嘛都手术已经两遍了，都两个多月了，那个刀口啊一直在漏粪，医院说你们家再拿7000块钱我们给你们孩子第三次手术，就这么的，他妈来找我了，我才知道孩子得阑尾炎，就是医院，说王志伟这个病啊还得做第三次手术，让他们家再拿7000块钱，这么的呢，他妈来找我，我才知道啊，孩子得阑尾炎了，是吧？救人救个活，杀人杀个死，他说你救我们吧，就救到底吧，他说你要不救我们，孩子就得死，他说我们家别说7000，7块都没有，没有人上班，没有生活来源，什么低保，那时候啥都没有，所以一分钱都没有，他说那个这孩子那老漏粪呢都已经手术两遍了，他说那将来就弄不好不得死吗，你就借我们7000块钱吧，然后等我们孩子长大了，毕业了，上班了，挣钱了，完我们再还你们这7000块钱。我听完之后哈，我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先声明，我不是找借口找理由啊不借你家钱，我是说你家的孩子别说我借你7000，我借你7万，我说你家孩子不太好的，你别说第三次手术，就是他第10次手术，我说他也不太好的，我说我不是专业学医的，但是我听完你说这些事儿哈，我说我听明白了，一切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是什么呢，手术两遍了，是不是，都两个多月了，刀口漏粪，这是现象，本质不是肚皮有毛病啊，肚皮不封口可不漏粪咋的，肚皮没毛病，也不是肠子有毛病啊，肠子不封口那肚皮肯定不封口啊，肠也没毛病，它的本质是肠子里边的粪便有毛病，粪便里边有病菌，他做完手术之后啊，我说他得在外边包，手术完了外边不得包扎吗， 对， 防止病菌来感染吗， 促进愈合， 是不是，他可是手术完了他里边包扎不上，里边包扎不上，里边的粪便里头有病菌，没有病菌怎么会有炎症呢，会有肠炎呢，会有胃炎呢，炎搁哪来的，是因为有了病菌了，病菌在哪里头呢，是在肠道里头，在粪便里头，这是本质，那么用抗生素用消炎药消炎，它消炎呢它只能是在刀口上的病菌能杀，如果它是产生抗药性了，刀口上的病菌它也杀不死，那杀不死，刀口上的病菌杀不死，它也不封口啊，它也发炎呢，是不是，问题是粪便里边的病菌更杀不死，抗生素它无论是它吃的还是打针的，它只能在血液里头，你吃抗生素它得消化吸收完了进入血液，通过血液循环到刀口那块儿去杀病菌，那个刀口病菌杀死了它就封口了，可是这个抗生素它不能钻到粪便里边去把粪便里边的病菌去给杀死去给消灭，如果粪便里边的病菌不杀死不消灭，这个病菌老来这个刀口这块繁殖，这个刀口呢就老也不封口， 总是刺激哈， 他老就来这块他就不封口， 以下是广告时间，北京一店地址，